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到三十五节。如果可以，请你翻开圣经，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徒们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并使徒并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说述说上帝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我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上帝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并且相信，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要把我们宗主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上帝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上帝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以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或从自古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归服上帝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觐见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拣选人猜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乱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两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够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到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人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让我们可以聚集在此，让我们可以聆听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可以借着默想你的话语而发出颂赞。主啊，我特别求你眷顾我们中间的孩子们，求你帮助他们从小就能够借着聚会，借着聆听你的话语，借着祷告而领受你所赐给他们一切的恩典，也帮助我们，帮助他们学习如何敬拜独一的真神。求你祝福以下的宣讲，以下的聆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今天来到使徒行传第15章，也就是说来到使徒行传的中心点。15章1到13节描述就是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这段经文有很多可以讲的，可以讲十篇道，但是你们不会听到十篇道，因为你们的传道人不想讲十篇道，我只想讲一篇道。我希望今年可以结束使徒行传系列的讲道，我用一篇道处理耶路撒冷会议。但是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得出来有这么多的议题，到底要处理什么议题。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往往会带着自己所关切的想法或者立场读入经文，这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子读经文的方式也往往会忽略经文本身其实很明显的核心议题。对在意长老会制度的人来说，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提供教会治理的典范。如果教会中发生神学上的争议，这段经文也提供教会处理争议的模范。对学者们来说，这段经文处理犹太人的律法、摩西律法在基督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对华人来说，也只有对华人来说，这段经文很重要，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可以或不可以吃猪血糕。这都是我们可以就使徒行传十五章所讨论的议题，但这都不是中心议题。如果你只讲一篇道，你就必须处理这段经文的中心议题，就是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其他的议题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承认，我们如何理解人得救乃是主耶稣的恩。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需要厘清经文本身的历史背景，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厘清使徒行传十五章和加拉太书第二章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对加拉太书所叙述的安提阿事件，发生在安提阿的事，就是保罗因为彼得和巴拿巴不与外邦人的信徒一起用餐而公开指责他们这件事情。这件事和耶路撒冷会议的先后次序，其实学者们是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我认为最合理应该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最自然的次序就是安提阿事件发生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而加拉太书2章1到11节所描述的就是使徒行传，不是十五章，是11章30节，巴拿巴和扫罗第二次上耶路撒冷的行程。路加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保罗他们在上一次讲到14章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在安提阿与门徒们住了多日，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就大大的纷争辩论。为什么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乐乐，请你们安静。为什么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因为这几个人说人要受割礼吗？好像也不是如此，因为保罗自己之后在16章就会给另外一个人提摩太行割礼，而且他在应该就是在这段时期所写的加拉太书那边提到说，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所以他们大大争辩是因为这几个人认为人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吗？也不竟然是，我们不太确定，我不太确定这几个人是否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保罗所提到的假弟兄。他们的救恩论，人如何得救，的确是出了很大的问题。要声称人必须受割礼才得救，其实就好像我们也中间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人必须要受洗才能够上天堂， 但是这样的人，我们可说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得救，但这并不表示他们肯定就上不了天堂。约翰·欧文会说，一个人可能在教义上否定自己所得救的恩典，但是却仍然蒙恩得救。也就是说，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亚米念的弟兄姐妹，你注意我用弟兄姐妹来形容，甚至一个律法主义的弟兄姐妹也可能得救，尽管他们不明白自己所领受的救恩，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够他们用的。一个人得救与否，其实当然不是取决于他的神学是否够好。如果是的话，对不起，我必须告诉在座的各位，你们不应该期待上天堂。我可以期待上天堂，但是你们不行，是这样子吗？应该不是 ，right？ 幸好也不是。如果我们中间以为，哦，例如有人一定要受洗才能够上天堂，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起来大大的与他争辩吗 ？No， 不需要。我们就专心使用一切恩典的媒介，忠心的讲道，忠心的教导，用百般的忍耐，用温柔劝诫，或者上帝给他悔改的心，让他有正确的神学，让他可以明白真道，就这样子。但是在教会里面，什么时候需要与人公开大大的争辩？今天的经文是因为他们有错误的救恩论吗？不是，是他们公开的教导其他的人，说你们若不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就是当人公开教导错误的教义，公开的错误就必须公开的回应和处理。就连巴拿巴劝慰之子 right， 他都无可推诿，他不能够在这个情况之下私下做和事佬，说我下去跟他们讲一下好了。 No， 因为这个影响教会中其他的弟兄姐妹是否明白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还是因为受割礼。一个人对自己救恩有错误的理解是一码子事，他在教会里面向其他人公开的教导这错误的救恩论又是另外一码子事。其实我觉得我们时常搞不太清楚这个原则，以为教会里面只要有纷争或者辩论就是不合一，就是没有爱心。有的时候大大的纷争辩论才是忠实于基督，才是爱基督肢体的表现。很有趣，保罗曾经当众公开指责巴拿巴装模作样。这种事情如果在现在的教会发生，关系就肯定断裂。但是很明显的，巴拿巴并没有因此与保罗决裂，他们马上会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分道扬镳，但是不是神学上的议题，我们下个礼拜应该会讲到。在现代教会里面，我们有争论，我们甚至说不过一个人，就会说啊，我的神学又说不过他。这是我自己个人时常听到的，这是我的十字架，我必须要背负。但是其实这不应该是一个借口，说不过一个人的神学，你就应该听那个人的神学。因为神学对基督徒来说，不外乎就是对神的知识。你的神学说不过他，应该让你谦卑，叫你立志自己有更好的神学，不外乎就是对上帝有更好的认识。我觉得现在的教会有的时候神学这个字眼就变成一个不用太在意说说就好的东西。我希望新福不要成为这样子的教会，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初代教会从来就没有把神学上的辩论当作儿戏。其实正因为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本身都有足够好的神学，他们才可能维续一起为福音打拼这个同工的关系。如果没有神学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和好的基础。 巴拿巴和彼得都认知，其实保罗的神学比他们好，尤其在于外邦人不与外邦人吃饭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之后他们才可能与保罗就割礼这个议题上站在同一个阵线，一同发声。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奠定在好的神学之上，我们的关系就稳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神学的基础，如果我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认识我们共同的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恩典之上，那么我们的关系就像世人的关系，随时可能因为一句话而不爽破裂。所以为什么安提阿的教会会叫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是总会，是区会，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长老会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经文。也许，但是让我们问，是否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是区会是总会，所以在教义上在神学上的争论最终需要听他们的裁决？应该不是。因为我刚提到的加拉太书，保罗他身为使徒，他全然有权柄在这个教义上面做出裁定，而且应该已经做出裁定了。在上耶路撒冷之前他已经写加拉太书了。我们不应该以为保罗上耶路撒冷是要听凭雅各和在耶路撒冷的长老们他们在割礼这事上的判决。 So 为什么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因为很明显的问题来自耶路撒冷，因为那几个问题人物是从耶路撒冷来，而耶稣基督的见证本来就是应该从耶路撒冷教会发到犹太、撒玛利亚和地极的。所以如果耶路撒冷的教会出问题，你就必须追溯这个问题的根源，母堂耶路撒冷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非常有智慧，甚至是非常有恩典，教会与教会之间本来就应该有的互动。问题是当一个教会出了问题，而没有其他的教会有能力，或者没有其他的教会愿意指出这个教会的问题，弟兄姐妹，其实这就是心腹所面对的危机。如果我们被孤立到一个程度，而没有其他教会的人可以指出我们的问题，而我们一定会有问题，我们就有祸了。但这也是心腹需要面对的议题。如果其他的教会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彼此的监督，那么我们必须问，我们为什么要加入长老聚会？很明显的，安提阿教会并非绝对顺服在耶路撒冷教会之下。他们若顺服的话，必然是基于在神学议题上达到的共识，而这个共识也不是某个人说了就算，甚至不是雅各说了就算。你从经文中可以看得出来，上帝乐意使用他们之间的商议，甚至大大的争辩，用这个方式使圣徒在教会里面达成共识。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那种我又不懂，牧师说了就算的那种人，好像是很顺服，但是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顺服。因为这样子牧师说了就算的人，那种顺服从来不是基督徒倚靠圣灵属灵的顺服，那个是顺服某一个人。如果牧师就说了就算，那么保罗根本就不需要写加拉太书，他只要发一个短短的指令就够了。如果牧师说了就算，巴拿巴、保罗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上耶路撒冷，他们就恭听雅各的裁决就好了。他们上耶路撒冷其实是为了教会的合一，他们认知要有真正的合一，就不能忽视发自耶路撒冷母堂的问题。有几个人打着耶路撒冷教会的名号 教导人要受割礼。耶路撒冷会议其实是外邦人教会安提阿教会所发起的，不是耶路撒冷所发起的。你可以说这是安提阿教会对母堂耶路撒冷教会的恩典，让耶路撒冷教会有机会利用辩论、讨论、商议这个恩典的管道，厘清到底什么是上帝拯救人的恩典。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你注意经文说他们是法利赛教门的，却称他们为信徒。 So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太快的就判定这些人一定是假弟兄，而根据经文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对救恩的认识不整全的弟兄们。上帝拯不拯救这样子的人？当然拯救，但是上帝也会使用公开辩论的这个恩典媒介指出他们的错误。而这些人如果真的是信耶稣有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的人，最终就会经文怎么讲？默默无声。这些人不仅要人受割礼，对他们来说，他们说受割礼就是要遵守摩西的全律法。就这点来说，其实法利赛教门的弟兄们、信徒们和保罗的神学是一致的。人如果要靠着守律法得救的话，那么就必须守全律法，一条也不可违背。其实这跟雅各的神学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彼得起来见证外邦人如何从他的口中听到福音之道，并且相信上帝又赐下圣灵为这些外邦人做见证。彼得说上帝是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且不分他们我们，人听到而信道就得救，不分受割礼的或不受割礼的，不分守摩西律法或不守摩西律法的，这就是靠恩典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要把我们宗主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们的颈项上呢？试探上帝，试探上帝其实就是否认上帝慷慨，上帝满有恩慈，就是否决上帝的恩典，以为上帝的恩典不够，因此人自己还要多做一些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十次试探上帝，其实就是总是质疑上帝是否拯救我们，而不认知上帝早就已经拯救他们了。信徒要试探上帝，就是以为我们白白领受的恩典不够，而且不仅自己想要负起我们根本担不起的恶，还要放在其他门徒的颈项上。彼得对法利赛教门人所提出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他等于是说你们自己蒙了恩，你们自己都信了这道，你们却还以为要靠守摩西律法才得救，你们自己都不能够守摩西律法，还要叫别人守律法，你们这么做就是试探上帝，就像你们，就像我们的祖宗在旷野一样。你们都知道他们的结局如何。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我们受割礼的犹太人得救，和他们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一样。谁是模范？谁是得救的模范？谁像谁？我们得救，直接翻译，正如他们的样式，正如他们的样式，不需要受割礼，唯独凭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恩典再加上工作，不是恩典再加上律法，不是恩典再加上割礼，唯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我们所信的。很有趣，今天经文里面其实路加并没有引述巴拿巴或保罗的发言，他只用了一节经文说他们述说上帝借着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或许是因为 保罗和巴拿巴要说什么其实根本就不是重点，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不是出于他们的问题。接下来雅各说话，他说西门彼得述说上帝从外邦人拣选了一群人归入自己的名下，归入自己的名下，这是要提醒犹太人，犹太人你们本身自己就是上帝从万民中拣选出来做自己子民的人，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好更优秀更公义更守律法，而是因为上帝爱你们，在上帝赐下割礼，在上帝赐给你们摩西律法之前，上帝就已经爱你们了，就已经拯救你们了。正如上帝如今怜悯那本来不蒙怜悯的，本来不是上帝子民的，如今成了上帝的子民，而上帝成为他们的上帝。雅各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个意思相合，也就是说先知早就预告外邦人要归入耶和华的名下。他引用的经文是阿摩斯书九章的十一到十二节，以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或从古以来写明这事的主说的。如果你去对照这段经文和你圣经里面的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出入，因为雅各引用的是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 So 我们看到这些出入的时候，我们怎么读？他们乱用经文，我们的主 也用类似的方法引用旧约经文，在马太福音哦，马可福音，好像马可福音六章那边，所以我们的态度是不是预设他们不懂得怎么引用经文，乱用经文，错引用经文，还是确定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正确合宜的引用经文，这个是心服的读圣经的方法，讲圣经的方法。雅各他不像彼得有异象，他不像保罗和巴拿巴有那些神迹奇事可以说，但是他有什么？他有圣经，他引用经文来解释彼得的见证，来阐述巴拿巴和保罗他们的神迹奇事。若非有上帝的话语阐述人的见证或者神迹奇事，再大的神迹奇事只不过是神迹奇事，是没有意义的。雅各说，等于是说上帝的作为和上帝的话语都印证上帝拣选一群人外邦人做自己的子民，所以据我的意见，他说不可为难那归服上帝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四个禁戒就是所谓的 apostolic decree 使徒指命或使徒指令。我读神学的第一篇作业，新约的作业就是写这四个境界。我为什么有这四个境界？这四个境界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四个境界是不是出于摩西律法？看来不全然是。什么是勒死的？勒死的东西？境界血又是什么意思？是不能吃血，还是不能流人的血？也就是说这到底是关乎礼仪的境界，还是关乎道德的境界，还是这个境界对我们来说如今是否仍然有其效力？我们华人会特别关心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二十节，吃血或不能吃血。圣经学者对此也有很多的研究，如果各位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一些文献参考。但是简单的说，我不认为这四个境界是这段经文的重点，而且我认为 直接看这字的意义，你没有办法理解这四个境界的意义。你必须就是看经文，上下文，下一节经文，彼得啊，雅各他自己解释为什么有这四个境界，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受。如果雅各说发布这四个境界的原因是关乎犹太人如何守安息日，如何敬拜他们的上帝，如何按照自古以来的习俗传统等等敬拜神，那么这四个诫命必然也是关乎敬拜。简单的来说，这四个诫命都与当时的异教偶像崇拜仪式有关系，就是这些外邦人的信徒在信主之前，可能他们自己都在寺庙之中所参与的异教徒偶像崇拜仪式。因此为了他们每逢安息日都聚集在会堂里面诵读摩西律法的犹太人邻居们，为了他们的好处，雅各提醒外邦的信徒们要特别警戒这几件事情，免得惹犹太人的气，让他们有话可说。他们说你们信了耶稣还在搞这些东西，成了他们自己归信主的绊脚石。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乱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要求你们要受割礼。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也就是说这个决定并不是雅各一个人说了就算数就定案的，是圣灵透过在教会之中很多意见不同的信徒们他们的讨论和辩论所达到的共识。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安提阿教会的众人念了因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他们为什么欢喜？这信中有什么安慰的话？很难想象这些信主归信上帝的外邦人仍然还参与异教偶像崇拜，会上寺庙去参加拜偶像的仪式。而如果这四个境界确实是关于异象的偶像崇拜，那么雅各到底在做什么？他其实是用负面的字眼，用境界的字眼认可这些归服上帝的外邦信徒们，赞许他们已经本来就撇弃拜偶像的作为，你们离弃偶像归向上帝，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上帝，你们如此行就够了，就够好了，你们就已经是归入上帝名下的人，又是蒙主耶稣基督恩典得救的人。也就是说雅各这四个境界就是亲神的恶，是外邦的信徒和任何一位归入主名下的人本来就乐意要担当起的恶，因为基督的圣灵在基督的子民身上复制基督的生命，好激励他们效法基督，学他的样式，担起他的恶。这就是雅各对外邦教会所下达的命令。但其实不是他下的命令，这个命令有圣灵的认可，有基督灵的认可，就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命令。关于基督的命令总是有一个特征，就是当基督徒顺服遵从我们主耶稣所发的命令的时候总是有喜乐。哇，这是真的吗？ I don't know， 我不太确定。 守基督的命令本来就是应该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有基督样式的人的本性。我们原来受造就是为了要顺服上帝，我们重新被造得拯救就是要顺服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顺服的时候往往缺乏喜乐，咬紧牙根，满腹悲情？顺服就必得福，因为也许我们基督徒本身必须承认，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是没有生命的基督徒。 OK， 也许或许更常见的是因为下达命令的人将别的重担放在信徒身上。马太·亨利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教会的领袖所能够下达的命令就是必要的命令，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命令，目的是为要造就圣徒和促进教会的合一。然而如果，马太·亨利继续说，教会的领袖只为了彰显自己的权柄和为了要测试人的顺服而颁布指令，他其实就是忘记自己已经越权，在增添新的律法。OK， 最后我想再问，今天经文的核心到底在哪里？这是今天的经文。如果问你核心在哪里，最中心的地方，来，中心地方我看一下在哪里。哦，16到18节。好，16到18节。很有趣，你说旧约里面有很多经文预告外邦人要归向耶和华。在所有的经文之中，雅各引用的是阿摩西书的9章的这段经文。他大可引用其他可能更有名的经文，像以赛亚书的经文。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被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或者撒加利亚书，必有别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然而雅各他引用阿摩斯书9章11到12节，为什么？为什么是这节经文？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如果记得没错，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曾经在大卫的帐幕的教会聚会，哎，好像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在想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这到底是什么？那个经文从哪里？大卫的帐幕与外邦人归向耶和华有什么关系？阿明，什么是大卫的帐幕？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谁是大卫的帐幕？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文是什么？道成了肉身，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大卫子孙耶稣基督，帐幕在我们中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谁说过这话？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You know， 约翰说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就是想起这一句话就怎么样，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谁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吗？从小和耶稣一起长大，本来不信耶稣，嘲讽耶稣啊！你上到耶路撒冷去犹太地那边叫你的门徒看你的作为，以为耶稣疯了的雅各， 雅各他特别想到这段经文，或许因为耶稣复活之后特别向雅各显现。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保罗有提到，他也就想起他哥哥的确曾经预告自己就是大卫倒塌的帐幕，三天之后要重新建立起来。或许他想起他的哥哥讲的第一篇道，在哪里讲第一篇道？为什么雅各会？因为第一篇道在他们的家乡拿撒勒讲。路加福音第四章，众人都称赞他，并且吸起他口中的恩言，然后呢？然后众人都怒气满胸，起来撵他出城，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杀耶稣？耶稣家乡的人要杀耶稣，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上帝本来就是利益，要施恩给外邦人。所以，或许在所有的人之中，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是他特别明白重新建立帐幕和外邦人归向主之间必要的关系。雅各明白死又复活的基督，就是要在外邦人之中拣选子民归于自己的名下。弟兄姐妹，谁最喜乐看到外邦人领受恩典？谁最乐意本来不是子民的人成了上帝的子民，本来不蒙爱的人如今蒙上帝所爱？就是确切明白自己不配因主耶稣的恩得救的人，彼得三次不认主，保罗曾经迫害耶稣，雅各上耶路撒冷去，经文讲到那个时候犹太人定义要杀耶稣，雅各曾经赶自己的哥哥上十字架的雅各，这些人以为自己够好，以为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得救的人，自然不会乐意看到其他的人白白领受主这么丰盛的恩典，而相信唯独相信唯独认知自己是白白领受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人，就是我们理当最乐意其他的人也白白领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得救是因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是蒙恩的人，就理当是世界上最慷慨乐意施恩的人，也应该就是最热心最在乎别人也领受这最宝贵却又是白白赐给人们的恩典。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总是不忘记这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全备，而唯一可领受这恩典的手是空空如也的手。我凭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诵读新歌第256首，256首。